滔滔春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羊扁扁担软溜溜，老妈接过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哥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哥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，老妈接过呀哈里呀，溜粥的姑娘会梳头，哎接呀接呀会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会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钻儿，喇嘛姐哥呀哈里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，喇嘛姐哥呀哈里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，哎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陈琳带出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。 Oh,

情，洒下一路